我们不要帮助任何陌生人托运或者是携带他们的行李。 那机场的工作人员呢，在这方面尤其要注意了。许多人也许是熟悉的朋友，但是呢，他们却有一个险恶的用心，他利用你的工作方面，利用你的职务之便来进行一些违法行为。 我们一定要小心。 Yes, that's right. 是的，这是我的行李。Yes, that's right. 没错的。 Have you anything to declare? 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有什么东西要申报的吗？或者直接问 anything to declare? 有要申报的东西吗？那么这个地方是因为我比较了解澳大利亚，例如在进到澳大利亚领土的时候是不可以携带任何中国生产的 food 食物，连 fruit 水果都不可以携带的。那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母是出于好心，怕他当时没有什么东西吃，给他携带了一些水果，结果一踏入澳大利亚的领土就被罚了5000人民币。 哇、wow.It's too expensive. Yes, that's right. 因为就是我怀疑有可能是因为不同国家，他担心我们会把一些病菌带过去，有可能是这样的原因。那么我知道大家要携带 roller, 中国出产的擀面杖。那么 roller 这种擀面杖的时候非常有意思，我们最多只能带一根。那么各位听众说带两根会怎么样？那么他认为你带的木头产品太多，筷子啊，还有竹子都要小心，而且要保证大家买的时候要仔细检查，这根擀面杖上不要有任何的黑点和一些斑痕，否则不可以带入澳大利亚的领土。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大家在旅行的时候呢，不仅要了解你目标国、目标地区的气候环境，同时呢，还要了解他们的 customs 生活文化方面的一些习俗以及相应的一些规定，否则的话呢，自己真的会陷入到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是这样的，我们就叫 customs regulations， 叫海关规定。 customs regulations， R-E-G-U-L-A-T-I-O-N-S。 No, I've only got clothes and things like that。 这位的行李还是比较简单的，他只是随身携带了一些衣物。 I've only got， 我只带了什么东西，这是非常时髦的说法。 I've only got，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我只有钱。I've only got some money， 我只有一个手机。 I've only got a mobile phone， 所以要注意 I've only got， 我只有，要注意它的地道的表达方式。他说的 I've only got clothes and things like that， 估计都是一些日常用品。我们也说的叫 daily necessities， D-A-I-L-Y 空格 N-E-C-E S-S-I-T-I-E-S， daily necessities， 日常用品 daily necessities。 海关人员又这样问道， What's the purpose of your visit？ 那么你来访的目的是什么呢？ What's the purpose of？ 实际上在海关中我们真正见到的时候，他问的就两个词， business or pleasure。 business or pleasure 是出差来呢还是为了旅游，所以是 business or pleasure， 是这样简单的问法，而不会用到 What's the purpose of your visit。 回答说 I'm here on business， 看来这一位呢是出差来的。 I see， would you mind opening this one？ 哦、oh, 我知道了，那你介不介意把这个打开呢？非常有礼貌的问法， would you mind opening this one？ 那么我希望我们的机场人员在检查外国朋友的行李的时候也要用到这样的句型， would you mind opening this one？ 请您打开这只箱子好吗？ Not at all， 根本不介意。那么要注意 Would you mind， 你也介意吗？那你的答案肯定是 Not at all， 不介意。如果要介意的话要说 I do mind， I do mind。 另外一个不介意现在比较时髦的说法是 My pleasure， 然后直接打开就可以了。 My pleasure。 The customs officer looks inside the case， 他仔细地检查了一下，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What's inside this package？ 那么这个行李包里边有什么呢？What's inside， 在什么东西中有什么东西。 Presents for some of my friends， their glass vases and so on。 他携带的是 I've got presents for some of my friends， 给朋友带的一些礼物。例如我们经常是出差回来带一些纪念品，英文用的是 souvenirs， S-O-U-V-E-N-I-R-S， souvenirs 纪念品。 那么这里说的是 presents for some of my friends, 给朋友带的东西。They are glass vases and so on, 都是玻璃花瓶还有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么刚才周老师的读音是 vases, 那么还有一个发音是 vase, 一个是 vase, 一个是 vase, 英音 vase, 美音 vase。那么例如我们现在很多很注重生活品质的人买了一些水晶的花瓶，那么周老师家里有可能会有的叫 crystal vase 或者叫 crystal vase crystal。 瑞典的水晶花瓶还是相当漂亮的，而且也很有名，不过携带这些易碎品的时候呢，大家千万要留点神啊。 对，那么就可以请机场的人员在你的行李箱上贴上一个标签 fragile, F-R-A-G-I-L-E, 代表是易碎物品。 Got any tobacco or spirits? 啊，有没有携带香烟或者 spirits? 那么我们叫酒精类的东西。那么看来这两个应该是有数量限制的。 没错， I've got 200 cigarettes, but I haven't got any spirits. 我携带了200支香烟。大家注意，非常有意思，它香烟现在是按支来计算的，而不是按包，那么就说明它肯定是多少支香烟是有明确的规定的，估计就是200支，正常的都是这样的。 有些朋友呢可能不会携带这个 spirits 酒精类的这样的一些制品，但是呢也有很多朋友比如出差的时候会带回一些当地的精油，而这种精油呢其实也是酒精类的产品的， 所以大家不可以直接放在自己的 hand luggage, 应该放在 carry on luggage 里面。 而且数量不要太多。Would you mind showing me your camera, please, sir? Would you mind? 后面出现了 doing, 又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问话。Would you mind showing me your camera, please, sir? 那么它不仅用了一个 would you mind, 还用了一个 please, 请。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在与外国朋友交谈的过程中，尽量使用 would you mind, 或者是 please, 表达一下自己的 manners, 有礼貌的行为。能不能把相机给我看一下？ Would you mind showing me your camera, please? Not at all. 那么不介意，那么是应该是例行公事要检查的。 好 ，I see. Thank you. Right. That's all. Thank you. 那么代表一切 everything is okay, 一切都非常顺利了，所以就可以直接的通关了。 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但是在第100页我们还看到本课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语法现象，叫分词做状语的用法。 那么分词做状语就是代表我们常说的伴随，例如我们看一下第一行的黑体字 Not knowing her telephone number, we couldn't phone her. 那么因为我们不知道她的电话号码，所以这个地方用伴随状语 Not knowing, 把它直接改成一个 doing 的结构，就代表不知道她的电话号码。如果正常我们用从句就可以说 As we did not know her telephone number, we couldn't phone her, 比较简单的，大家可以在写作中经常使用，那么口语使用的机会倒不是特别多。下面一个现象叫分词短语，有的时候用连词 when 或者是 while 所引起。 Be careful when crossing the street 就代表一边过马路一边要小心。下面各位听众要注意，有时候分词短语不能用状语从句来代替，它只能对谓语做更多的说明。例如 The Pope was in St. Peter's Square, greeting people, shaking hands, and kissing babies. 那么当时他在这个地方，在广场，那么伴随的动作是什么呢？ Greeting people, shaking hands, and kissing babies. 做了三个动作做伴随状语。那么下一个我们要关注的，大家看一下having been there twice, he knows the place quite well, 代表已经完成的结构，用现在完成时 having been there twice, 已经到过那儿两次了 he knows the place quite well, 所以很了解。最后一个语法现象就是过去分词也可以用来引起一个状语短语，例如 They traveled through the forest guided by a hunter, 要注意他们在森林中穿梭，那么是怎么样的呢？是 guided by a hunter, 被一个猎人或者叫被一个猎手所引导着，使用这个地方省略的是 being guided by a hunter, 为了省略把 being 去掉直接用 guided, 那么如果用从句就代表 They traveled through the forest and they were guided by the hunter, 把 they were 去掉， 那么这是大家在协作中经常使用的一些替换句型。 学会使用分词，现在分词或者是过去分词，我们感觉我们的英文呢就更像英文了。 是的，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好，非常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同时呢也非常感谢王璐老师为我们所做的精彩讲解。 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分享英语的学习经验，谢谢。 好，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